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咁呢一集咧，都应该新年前嘅，因为冇存货嘅，所以好快出现嘅。咁我谂咗好耐， 听住先啦。 咁我谂咗好耐，谂咗咩题目啦？结果啊嘛，系旅游节目啦，我哋未做过旅游节目。反正 Otta Channel 乜嘢节目都可以做嘅。 咁要饮饮食食先得个。 咁你 阿财神喺边啊？ 咁我啲饮食都有嘢，不过平啲解啫。 啊冇啊， 兼容兼容。 我去嗰一次就几系嘢。 嗱，又系有介绍先啦，我记得。 阿 Rich 九 F 咯，小直啊。 舒伯普 末日 系啦，我其实有意外，因为没有零件同我讲话佢系去 日本。我个人生第一次踏足日本国领土，唔计台湾的话咧，就系北。 点解唔计台湾啊？ 咪 如果唔计台湾， 台湾点解要唔计台湾啊？ 因为 签 证上面冇日本国个签证咯。 日本嘅学生、嗯， 台湾系日本唔系台湾啊，喺2018年前系中系北海分国嘅领土。 而且我系喺北海道过18岁生日。 嗰次去旅行嘅， 我冇人 care 我，所以 咯。唔系个店员 care 我，但我之前嗰日去，我系俾人俾条友仔喺成人区度赶翻出嚟。嗰时我啤一声，我差一日定两日就过18岁咯。 你要娶夫，先俾成人。 有毛噶啦咁啊， 好危险。喂，咁佢真系俾人拉咗去喎。 之前18岁未够入， 因为我阿姊养咗我咧，好耐之前已经冇。 因为我埋单嗰下。 唔系啊，北海道有监狱噶嘛，我上到边咪过埋去咯，可以。 哇！石所嗰边正常应该唔会系我呢啲 K T F 嘅人去咯，即系我啲。 但点睇呢个样都唔似嗰种。 啊！你先， 呢机会唔属于你啊！ 嗱，嗰阵时我都话我撑两日，我跟住佢，我最后都要死死地放低本嘢，然后翻到落到去东京，我先可以买翻本嘢。即系日本人真系死，真系死实个脑筋度啊！ 哎呀，真系。即系做唔到北海道买啲厨师呢个 创举 嘅创举添， 因为过完生日之后就冇翻债房啊嘛。 哦，咸少少，因为人生一大遗憾嘅其 实。咁你系就弥补翻个遗憾啦。 有乜所谓啫？喺边度买得完啦？北海道嘅咸啲咩唔通？ 可能会噶， 咸 馆会咸啲啩？ 嗰时冇去过美，冇嗰阵时直情食2003年，系好耐，好多年前噶啦。 我十几前啊？ 我18岁生日啦，即系虽然而家包 有冇可能会 care 你几多岁啊？ 唔系咁冇咁耐， 几透露年 龄啊？2003年，Bellbook 应该都已经搬咗去嗰个位置噶啦，搬咗去而家嗰个位置啦。 搵唔到咯， 因为其实 Bellbook 佢一直佢 执房少好细佢啫，好似话 唔细，其实唔系好细。 或者讲市中心啊， 好细，非常细。我谂旺角都随时达得过佢咯，讲市中心噶嘛。 如果喺点讲啦嗱。如果宅房，如果你净系讲中央嘅商业区，即系商嘅商业区啊， 就市中心咯。 市中心嗰带咧，大真系我谂即系旺角差唔多。 就 是、但系问题，如果 街头街尾30分钟，我好记得嘅，因为 即系你喺咁细嘅市中心都搵唔到，咁咪攞 book 真 系 有啲问题咯。 赶时间， 但系如果你加埋，因为其实咧咩 book 嘅位置有少少隔设，就系佢就喺中央大通公园隔南边嘅，你就要过一条街，跟住再兜去先见到嘅。你嗰位置其實有少少近少少傑羅，即係博嘢嘅。即係如果係博嘢，反而你喺博嘢嗰頭去揾翻仲容易啲。嗱，如果今日博嘢嘅話，大約就真係等於去到差唔多等成油尖旺咁嘅 size 嘅。因為其實博嘢係好遠好大嘅，一路行落去行到去 你算埋博嘢梗係大啦。 行到去下面中島公園嘅話，就真係成個九龍半島咁大。 我好記得，因為嗰陣時我係嗰度食飯嗰個位置係另一端嚟，係市中心另一端。我嗰时身处喺另一系一边，我系穿过咗成个市中心去，跟住计翻数，我行咗唔到20分钟。 因为街头啊，应该咁讲啦，如果街喺你认为佢街尾，嗱街头就好容易揾嘅，电视塔嗰条街头好容易揾嘅，街尾就有少少微妙啦。如果你用前以前北海道嗰个法院做，即系嗰个博物馆做街尾嘅话咧。都唔远，其实都唔远噶，都嗰个起码成2-3公里噶，都几远噶。 哦，咁我咪去到咁远，因为即系20分钟路程，仲要系包括埋我跌亲嗰啲地方。即系我嗰时人成世人第一次见雪，第一次个地，但系个地下跣到我扑街。 合理啊！ 即系跣，真系跣到扑街。 呢样嘢唔系咁好玩嘅嘢嚟噶。 Okay? 雪冇问题，冰先系问题。 有试过我跣到扑街喺嗰度？ 嗱。呢个讲雪内惭愧啦，咁咧我去北海道嘅时候咧系秋天嚟嘅， 搞错 系咁啱避开晒所有节目嘅秋天嚟， 冇线到扑街，竟然算去到北海道啊？呢啲 咁冇， 喂，因为佢我去嗰阵时就啱啱停雪， 所以要落緊雪嘅話，你新雪其實唔會好跣噶嘛。 但係踩實曬嘅雪咯、 啊。哇！嗰度踩咗曬啦，變咗冰嚟。 黑掹掹嗰啲最恐怖啊！ 即係 又濕又滑。 喂，你仲跣低隻手撳完落去摸摸隻手， 哦咁又未到咁污糟嘅。 見紅。唔係。通常嗰啲椅嗰啲其實咧就係碳粉嚟嘅，因為佢嗰啲防攝防滑粉啊，你撒地下度，所以咧就一堆黑粉嘅， 一堆黑粉咯，成手黑曬同你講。 即係我係有買到嗰啲 掛 喺只腳嗰度嗰啲線嘅，但係問題就係咧，如果踩喺唔係雪或者冰嘅地方度咧，就咵咵聲，跟住我再去除掉咗佢，然後繼續跣到仆街。 冷靜咯，我一定大，因為喺北海度，我誒接我發一年嘅時間係你咪 即係。行多几步，全世界望 Q 住我咁样，即系 因为好平啫嘛，我喺车站买， 因为我买嗰只金属钉嗰种啊，应该买胶钉， 胶钉啊嘛， 即系唔嗰种系其实应该喺雪地用嘅，唔系喺啲地方用买错嘢，即系去嗰阵时唔系好清楚。 其实呢啲咧就是、你要系据我所知咧，你训练到咧冰上行走自如咧，起码超过两三年嘅，至少两三年时间先可以，好似可以所谓道民咁样咧。我喺北海道咧，冬天咧見到就係啲阿婆踩住個師奶單車咧，橫衝直撞，非常瀟灑咁樣。我哋講哇咁英勇嘅，我校啲老師係指明嘅，北京千萬冇踩單車，唔係跣到撲街。但係我啲叫阿婆，哇咁有型啊你，哇片彎啊甩尾 乜都落雪鏈先， 冇啊 冇啦，唔好傻洗鬼落雪鏈㗎， 即係 啲道民嚟嗰陣。 真系好好，我真系哇， 空间嘅道文嚟， 啲习以为常根本就。 因为其实你话唔扑街啲咧，呢个 last day 临走嗰阵时已经系接近唔会跌噶啦，即系几日我已经适应咗噶啦。当然系行得好慢啦， 行得好慢，因为就系有时赶时间或者你唔快快，有时一唔小心快行咧，就唰一声噶啦。系咯，嗱，再到秋天，你嗰时点样秋天去咁耐啊？ 淡季 少啩， 咩啊？少少完啊嘛，睇少完啊嘛。 专登去北海道睇 雪咯，系唔系嗰阵时？因为其实我系去做雾霾探访嘅，过小樽嗰边，咁就咁啱撞正小樽，咁咪一炮过界咁佢咯。 哦，咁神奇去北海道。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如果要去北海道，通常都系农历新年最冷冻嗰阵时候去。 因为嗰阵时你可以撞埋去札幌埋小樽睇嘢嘛，睇雪前嗰啲啊， 雪酷啊呢个 系咯。即系 我去嗰时未有咯， 即系就唔知点我去嘅时候，基本上 你好似连 Miku 都未有啦， 系嘛？ 唔好话雪 Miku 添啦， 我咁2007年底就已经有雪 Miku 啦。即系嗰阵时系仲要系后屘落雪嗰阵时咧，系你要因为北海道落雪咧系冇人担遮。 哦，遮咩嚟噶？ 因为嗰一年咧， 需要咁样。 因为当年系东京都落埋雪噶。所以我好記得，因為幾日之間我兩邊睇啦，就係東京落雪咧係要擔遮，但係喺北海道落雪係唔使擔。 你唔係攞啲嬌生慣養嘅城市人同道民去比較啊？ 唔係咁簡單，係北海道啲雪咧係粉雪， 乾啊乾， 係佢唔會整濕你。 嗱，作為一個係住咗15個月，即係經歷過兩個冬天嘅哎呀道民， 屌我住咗幾日我已經知啦呢啲嘢。 咁我嗰時咧即係通常就係一件外套，咁入面啲牛仔褲，咁就出街㗎啦。接把遮，買嗰把遮嗰次落雨，但係嗰把遮就用嗰次就大把就擺落去，擺到我搬咗離開間旅館。 把遮係落雨先有用嘅啫， 把遮係防佢回温回到上過咗零度唔落雪嗰下落水嗰下咯。 但係好少，因為其實北海道夏天好少落雨㗎，佢因為佢係屬於幾乾爽，係啲乾熱啊，乾爽嗰種嚟嘅。好佢冇乜機會落雨，所以我把遮。 北海道系冬天湿，夏天干啊嘛。 系咯，最痛苦嘅应该就系所缘啲雪零度啲雪落到半空变咗圆。 我嗰啲啊真系哇！ 我啲我记得有一次我踩单车翻宿舍，啲雪越揼我个大髀度翻去，哇红晒，几鬼恐怖啊！冻到黐晒线， 冻伤咯，同你讲咩叫？ 好啊，好痛啊，真系。 你个手冰水冲凉啦，咪就系咁嘅。 不过就算冇落雪都冻伤。旧年雪滞，我北海道返乡旅行啦，朝头早起身，阳光普照，跟住睇个手机嗰个温度-20度，我哋嗰班人屌你啦， 差唔多 咯，搞错，出阳光普照20度， 差唔多。 我去嗰阵时好暖啊，-10度咋，好似-10度到零下一度，差唔多系算系应该 咁暖， 系好暖啊， 真系 个冬天喎、 啊，系啊。嗰阵时咪话， 对我如果 我行出机场第一样就系除衫，第一样系除衫， 即系我虽然个听众听睇唔到我而家着咩啫，但我系着得仲少啊！而家我咁样，而家咁啊，咁啊着。 T-shirt 条牛仔裤咯。点 啊？ 系一条裆布， 咁又未到一件长袖衫，一件长袖裤，单条入边冇咗任何嘢噶啦，就已经足够，系暖到咁嘅地步。因为同样温度，我唔知点解北海道系特别暖。 入北海道咧，四季之中咧。老孫嗰、那個去嗰個月最好嘅，秋天最舒服嘅。 當然啦，但 係乜嘢都係秋天最舒服 嘅。但係基本上係避開曬嗰度啲分數，我係後屘 check 翻，我十月尾、十一月頭去，係基本上唔會有任何節目睇嘅嗰陣時去到。 合理啊， 係啊，即係係我後輩咯嗰次。 春四五月到咧，就應該有一個祭典嘅，大通公園擺曬啲啤酒花園咁樣嘅。五月到咧有個祭典嘅，跟住八月咧就夏天啤酒花園。 唔系你再早少少，七月左右可以睇睇樱花，系咪应该七月？ 唔系五月，应该五月嘅，五月头 五月啦。 咁早吗？ 五月啊，五月头，五月中嘅。 五月， 五月嘅，我嗰时五月啦，至少话我嗰年啱好五月啦。喂， 七月就太迟啦。 七月啊，五月啦，我记得就系嗰次我啱我放学翻。 我记得我 check 嗰阵时就系 check 到七月。 我放学翻，我经过圆山公园，咦有樱花喎，咁就去睇咯。 即系如果你一系一系就见水先讲嘢，仲要落到好冷大嗰啲， 每年嘅一月、二月呢段时间系阿妈都唔认得嘅。 系仲系再好似 你咪学下啲人新年末年始走去排福袋咯，因为睇下啲看更嚟睇下你死咗未咯。 系嗰句，我系今年福袋有个 secure 问你有冇死啊？未哦，佢未死嘅， 多笃死咗未？晓旭， 黐线啊！大佬，我排福袋 嗰嚿真系遇烂咗个样咯，真系。 我排福袋，我唔系我嘅冬天排咗傻啊！冬天零下八度啫嘛，都系零下。我冬天嗰次， 冬天零下算冻噶啦。你新年好多时冬天零都未必见嘅。 零度，我记得我排嗰次零度嗰次。 第一小时咯，就系话。 我同阿每日排嗰次好似。 你同我排嗰次应该系四度，冇个零度咁低添啊。 应该冇咁低，一般唔会去到咁低嘅东西。入福袋年嘅时即时间啦， 即系长日啦。你明解一样嘢，嗰度市区个气温特别高，即系佢你就算冬天都系唔同地方噶嘛。 啊，我记得我嗰次唔系排福袋，排 V， 因为嗰年咧，V 去 喺北海道排啫。 我冇排啦，嗰时我喺北海道住啊嘛。 但系个问题，你好似喺室内排咯。 唔系室内嗱， 排室内啊， 即系长室内。 唔系佢室内咩？ 开咗啲嚟，首先初室外嘅，跟住排下，最初咧有啲人谂住 V 排下落雪啊嘛， 唔系系初初谂住啲 V 又冇咁多人排，即系冇咁多货啊。咁啲人就咁深州去咗多巴士排队嘅，点知后屘唔知边度扭咗出嚟，话有成千部，结果咧蜂又窄货，咁应该包括咗窄咗附近啲城市咧，蜂拥而来，由初初百零人，包括我在内咧，拥咗成千几二千人，结果有多巴士开埋停车场俾班友入去。但问题就停车场又超级入风，超级通爽，冻大家冻，跟住咧就轮流又话你帮我摆住个位，然后去附近一边你店食杯面啊，饮咖啡，跟住再人挨过，冻到嗰日系散晒，然之后 废话咧，即系我话包到暖啫，都唔系话你喺嗰度过，虽然喺户外即系接近户外地方过夜系另一回事嚟嘅， 话晒都零下啦，系嘛？ 嘛，咁啊，我嗰次试过一次，就我之后真系除。除到剩翻短袖衫、長袖褲出去，跟住十零分鐘頂唔住翻去，即係唔係真係唔凍嘅，只係相對即係冇佢温度計標得咁好咁 多。咁多位去北海道有冇走去呢個聖地巡遊咧？ 邊個聖地先？ 洞爺湖咯， 去咗 咁多套都係啊！ 去 住 佢話刀添。 我今年一二月咧，其實去洞爺湖就唔係咁聖地巡遊，純粹就係。洞爷湖有温泉啊嘛，望住个洞爷湖浸温泉，哇，人生大享受，有温泉。 睇你幅相觉得好正咯。 嗰边本身就系旅游景点嚟噶， 咁就由札幌坐两个几钟头电车先去到，都几远嘅。咁去到嗰日，其实我又唔系旅游旺季，就冇乜游客，跟住又喺度行，周围行啦。就天气麻麻地嘅，嗰日阴天，就真系纯粹浸温泉，享受下。哇，望住洞爷湖浸温泉，嗰啲露天温泉 feel 正到无伦。 咁話曬北海道其實都好多係，好多地區都仲係叫做唔係咁城市化咁其實，所以你交通 北海道嘅首個日本都係咯，冇講啦。 而家北海道特別多。 阿每日就淨係去札幌。 去咗小樽啊。 咁啊， 即係啲旅行團會去嘅地方，有冇跟團？ 一樣咯。札幌小樽。 咁應該要走埋富良野個旅行團嘅話，唔係咩？ 富良野好似冇。 喂，咁佢冬天去富良野， 冇嘢睇咁耐。 所以當然啦，明白，但旅行團啊嘛，講緊 滑雪場都係有去到。 我都未去過滑雪 場。哇！頂佢個肺，我唔知佢特登，我唔知佢堅定流噶。嗰、那個雪厚 Q 度，我一踩落去過膝頭，一踩落去個雪面去到我膝頭個位度。 差唔多咯， 正常咯。我試我最悲壯。 我諗緊啦，咁我點還啊，先生？ 我試過一次我自己試過跌咗落雪窿裏面，不過次又唔喺北海道，而喺東北做黃雪冰。因為我以為嗰度係有雪，我以為嗰度實地，點知踩落咩成個，即係成個身陷咗落去，跟住即刻叫唔該幫我拉我上嚟。因為嗰條我影啲相咧，啲人話哇，邊度啲咁陰方我哋哇，其實咧我只要退後半步嘅話咧，佢成村人喺我後面噶啦。因為嗰度係搭電車搭纜車上到去就上得到嗰滑雪場頂嚟嘅啫，只不過係啱好走咗呢、這個。唔会啊， 走到有咁前啫，纯粹 有咁前，跟住尽量用啲脚就扎啲人，但系以为你去咗好啲恐怖地方。 嗱，嗰一次我系去到去滑雪场，第一样咧就系扑亲，一个人成个人，你有冇睇漫画嗰只啊？成个人扑，然后成个人陷咗落个雪入边，系 有冇影翻张相先个窿？ 嗱， 有啲难度啊， 要影翻个窿张相噶嘛，一个人形窿噶嘛，应该。 其实睇唔太到噶，因为白雪雪一嚿，真系，其实你唔太睇到个窿啊。即係除非你，因為我個人都冚嬌咗落去啊，係。 你應該瞓翻喺度等人影相啊嘛。 我就係講緊係冚到我連我個人，即係你我個人都見唔到啊，係冚係冚到。 即係想叫警察叔叔嚟幫你都幫唔到啊。 通常咧，嗱交 touch 嘅嘢，超級車 touch 嘅嘢，佢拉我翻上嚟咯。 唔係叫屋企人即刻請翻我上嚟咯。即係 我請得起你啊。 一公尺 幾個人請？ 幾大力嗰啲？ 因为 喺 札幌喺北海道一上山嘅话咧，一公尺算系基本厚度嚟嘅。 黐线啊！我个老筋，我特登跌咗落去嗰时谂，本来谂住啊几好玩喎，跟住死我点起身？ 系咧，我周围爬咯，爬开身。 我试过就系、是、即系去想去因为喺札幌咧，如果去附近风平峡温泉咧，就坐成个钟嘅巴士嘅。咁嗰次咧，我就係因為好早都成2004，好似2004年啦。嗰次又係即係我係去旅行嘅性質嘅。嗰次我去浸温泉，哇！嗰條路我諗好近嘅，哇！點解每日我行一條路，我都踩成尺，即係你伸只腳，佢伸到好似爬樓梯咁高，跟住踩翻落去。因為佢每 爬樓梯都唔止咁高咯，即 係一尺一公尺一公尺咯，非常辛苦咯。嗰行嗰段路仔。 即係佢哋，你係講緊係成隻腳要好誇張咁抽起，然後行過去， 好辛苦啊！ 即係簡單講就係、是、大家如果想諗啦，就係、是、有冇試過喺好遠嘅沙灘度踩啊？通常會陷到20cm 咗噶嘛，誇張三倍最 陷膝頭哥啦，膝頭哥最算好， 真係陷到膝頭哥，然後你只腳要抽起高過膝頭哥，然後 你喺香港比較容易試到嘅，你是但咩泥沼地方行下，你會知咩事啦 ？OK。即系香港冇咁远嘅沙滩咯 ，OK， 唔系山唔会沉落陷，即系几远都唔会行 啦。所以你试下搵啲泥扮地方，呢啲沼泽地行啊，你又知咩事？ 不过嗰次就系好在就系个温泉真系好靓，真系露天温泉嗰个最靓。 OK， 同埋最大啊，一般讲就算话露天温泉其实太比细系好细嘅啫，但系嗰温泉好大， 唔会话好大， 但嗰温泉好大。真係要成咁成百幾尺啊！ 因為如果你挖太大嘅話咧，會唔夠熱。 但嗰泉係佢唔係個大，係分開幾個泉，即係成個分開幾個泉點浸。加埋就係百幾尺啊，好大。 或者你話單個池好 Q 大。 但係最緊要就係出嗱落緊雪，出面成零下十幾度，你上到你個頭頂喺雪度咧，你啲血唔會上頭嘛。咁你就好舒服，一下咩好啦，咁你就一浸就好干，跟住浸下，咁咧就十五分钟，跟住好啦，浸咗差唔多成至成个钟咯，跟住上嚟扑街咯，即刻成个 最惨系， 搞错啊，梗系去隔篱个冻水池浸落去啦。 唔系， 最惨系起身嗰一刻啊。 唔系起身嗰刻都唔系，都未，即系起身你未 起身未咁快冻噶。 系当日我 你行多两步啊。 当我入去，当我抹咗身开换衫时嚟了啦。哇！跟住我攤咗喺嗰個休息室嗰度，起碼成半個鐘先起得翻身啊，大佬！因為好衰啊嘛，諗住大佬千里迢迢咁辛苦嚟到，會震到甩皮啊嘛，叫我賴咗嘢咯。 咁啊，你唔慣嗰個熱度係一回事嘅。 但好爽，好爽！因為又係嗰次開始我真係完全中咗浸温泉毒咯，一見到露天温泉一定走去浸。 其实冇所谓，喺屋企浸热水都差唔多嘅。 噶， 唔系我只嗰个温度啊。 但系 你 嗰种 你唔习惯呢啲煲猪肉汤嗰种温度，因为我喺屋企系成日咁样做，所以系冇问题嘅呢方面就。 露天温泉嗰啲感觉。 最惨系除晒衫落未落得嗰位嗰段几米嘅路。嗰段几米嘅路抵唔抵？ 咁啊，而家就我唔知北海道嘅露天温泉系咪啦，但系而家我所知，好多露天温泉咧好好噶啦，佢有室内嘅暖池俾你浸暖咗个身先行出 嚟。通常我再浸温泉 我 当然系有室内嘅池浸一浸，等你个身暖咗先再出去冬天浸。通常 冲完个凉，淋完个花洒，走去室内池浸暖个身先行出去。 其实你去浸温有一次浸温泉嗰时，知唔知道日本洗温，即系日本冲日本凉嗰个？ 啲个领导有讲，即系我而且我去嗰个系纯粹系啲叫咩啊？即系酒店入边嗰啲 用。啊，嗰啲争好远，嗰啲争好远。 其实都舒服嘅，因为喺你香港难度咁大。 因为你酒店啊，甚至乎市区嗰啲大规模温泉，好多时俾你泳衣噶， 人温泉水嘅啫嘛。 我去嗰啲我都系赤裸赤身。 唔系我嗰阵时去都系喺富士山。 咁你有咁冇专门浸温泉咧？ 冇啊！ 哇，唔掂喎！你依日 秋天咁暖浸咩温泉啫？ 喂，我夏天要浸啊！ 所 謂嗰啲我喺四角嗰時咧浸温泉咧，咪夏天都出面就係卅度照浸，唉有温泉先唔浸啊！着住嗰件佢浸温泉佢俾件浴袍嘅啫，啲浴袍坐喺度，一望住窗邊睇着住浴袍女仔走嚟走去，哇！人生一大享受。依啲咁嘅依啲辛苦就 點解你浸住佢？你冇見到有女仔走嚟走去？ 沖完涼之後。着翻件浴袍， 即 系佢 入翻去工作， 有成休息室，有乜佢？ 即系我九打咗两粒九字噶啦，已经。 我想问下有冇饮酒，有冇饮牛奶？ 佢有啦， 要咯，唔好玩咯。 仲用浴室冇牛奶，点似样啊？仲加啡牛奶。 嗱，要唔要坐住按摩要入嚟饮啊？要。 咁啊唔会，我因为佢俾钱好贵，佢手一百蚊一百蚊算啦，唔嘥咁嘅钱，大佬。 即系100蚊就算系咁，我边仲要贵300嘢。 哇！你酒店地方啊嘛， 一定入 啫。 我净系汤道啊，咁望一望，我实错啦你。 斩你一定斩你嘅。嗱，北海道咧主要系小樽啦，小樽我系小樽咧，你好多人就话即系去咗边去啊？定北海道差唔多 几多？人多到啊！ 依家人好多，依家 旅游区啊嘛。 即系你近排多咗人去啊嘛。 最惨我系农历新年去啊。即系你 feel 你谂到会发生咩事？ 玩完啦， 唔系嗰阵时就唔系嘅，嗰阵时系广东话，系 广东话咯， 系广东话。 周围都系广东话， 周围都系广东话， 合理啊！ 我而家去变咗波东瓜居噶啦。 嗱，我咧，由于我住咗宿舍咧，就介乎于入札幌市中心同小樽之间嘅，由琴池站琴池区坐电车去小樽大半个钟嘅啫，所以咧。小樽对我嚟讲就等于有啲少少似咩咧？由屋企突然间走落荃湾啊，或者走落去又走尖沙咀咁嘅距离嘅啫。有时冇用，喂，咦，今日骆驼冇嘢，你帮去片入翻冇一煲，又唔想，哎，去小樽行啊！即系系又去行，跟住即系叫一行。你记得嘅一次咁，一次就系冬天冇地方去，跟住落小樽，扑街啊！我人唔系小樽，一落小樽暴风雪， 咁好啊！ 拉俾你啫，走去又条气又唔打顺，死去啊！跟住 玩咯， 由车站行去前面嗰间因为而家仲喺度嘅嗰间家乡鸡咧，哇！嗰条路我入家乡鸡时，我俾船埋咗咁样，大到。 因为我去小樽嗰阵时系又系啱啱又系停紧雪嘅期间嚟啊！因为小樽系扑得最多就系小樽，因为小樽嗰啲路咧系俾人踩得最多， 多人咯都系嗰句。 即系我去你撞啊，好泄气啊！你撞口撞面都系香港人。撞口撞面都係香港人，咁嗰個講緊廣東話， 差唔多。我反而又唔係話太即係太反感撞到香港人，因為我嗰陣時 我唔係反感啊，覺得即係點講啊？ 唔係走到咁遠都仲係見 到 香港人， 走到咁遠都好似翻咗旺角咁啊！ 但係你要避世就呢啲地方就 我今次 再入啲啊， 我前一排去紅館市啊，都遇到香港人啦。 我唔係話介意撞到香港人，我係介意撞到全部撞口，因為嗰陣時日本唔系假期， 香港系假期啊，重点喺呢度啊。 咁你咪去 埋农历年啊嘛，冇计。 唔系你可以去个偏僻地方噶，例如追内啊、望酒店。 望酒店。 跟团啊，先生，你想点啊？ 嗰啲要特别，嗰啲特别。 诶嗱，我嗰次咧就系暑假。 即系要去华泰啊？ 咩中国华泰？ 去过啊？唔系华泰未去过，因为 华泰你去过。 想去，但系问题就系我嗰次系冇带 passport 嘅，真。 咪系咯， 我都系 要讲华文喎。 我唔系咁，坐船一个钟头啫，个人钟头。 唔系，但系要攞签证喎， 攞签证啊！大佬，我本 passport 摆咗宿舍，摆咗宿舍度啊嘛，我就带住张行街纸嘅啫嘛。我边度攞？我边度？我想去，我去我追来最近嘅，即系最近华泰嘅追来。 自来 系追来诶，咁咧嗰诶出由 自来 系咯。咁我由华坤拉而家， 坤 拉而家系啊，咁我由札幌市坐即特急都六个钟，系好远，仲有唔停车特急都六个钟。 咁其实好多人都有个误会噶。包到其实好撚大啊， 系好大， 即系大家成日，因为大家通常去北海道， 记住北海道嘅市区好撚细， 北海道 嘅地域系好撚大， 尤其是嗰阵时条路条条未拉直嗰阵时，更加 我嗰朝已经做聪明嘅就，我由东由札幌市一大早即系坐头班车，咁咧佢就停一停停又直住踩啊直车嚟嘅， 哦行管。 好似系行唔系札幌线行管下面噶嘛？ 哦，札幌出，札幌出发，我 札幌出发个咩？ 我以为上嚟嗰下， 唔系札行系行管睇好多，三个钟啫。 系咯，行管 三个钟，坐三个钟特急车到噶啦，好近嘅啫。系嘛？咁去到，跟住去到，跟住搭半个钟头巴士去到日本最北嘅地区，最北嗰个点啦，影张相，跟住坐翻车翻嚟。 有碑喎，好似 有碑啊， 有个碑， 系咯，有碑。佢话天气好系可望到对面嘅，系嗰天气好。好差， 因为望到对面啲。 诶，天气好嘅，话俾你听，东京望到富士山咯。 真嘅，你真嘅。 唔系，我都试过见到，但系天气好好咯。 啊，话呢个云， 唔系最紧要系冇 PM 2.5， 系咯。 咁我就坐三，好似四点钟坐车，即刻赶翻，因为坐车赶翻嚟11点钟，啱啱好好似唔得添啊，翻到嚟札幌已经系11点半，宿舍闩咗门，结果我去间马茶室里面瞓咗嚟朝。因为我谂下就系搭急电车翻到嚟又喺马茶室瞓，或者坐通宵火车瞓，我喺马茶室瞓啦，起码马茶室瞓，我有嘢饮，有厕所，有漫画睇啊嘛。我因为佢仲有班车系夜车，第二朝先去到札幌嘅。嗰时我系买嗰啲五日票啊，即系可以五日无限搭， 要 pass 啦。 但系咧，你有限有几有唔知九十十次都系预约嘅。系有车，不过唔紧要啊。瞓完嗰咩冇，因为嗰时北海道冇飞嗰时。 O K。 所以基本上特急系，如果特急都搭得嘅话，即系咩都得。 哦，特急都可以搭就真系玩晒噶 咯。系啊，因为嗰只暑假 喺北海道就嚟有飞嗰时啦，好似话。 而家好似今年会开通到 1516啊，唔记得咗。 好似今年开通到新函馆。 哦。 所谓新函馆，其实五零五零个附近。 啊哈。O K。 啊，函馆我都有去。 函馆要掉头噶。 系啦， 尽头。 夏天行馆，新函，所以新函馆咪要开站咯。因为如果你行馆市嘅话咧，你要兜翻转头调翻出去嘅话咧，好麻烦。 哦， 所以新函馆系唔使兜啊嘛。 唔系，日本啲站就系咁啊嘛，呢个新字你就知濑嘢咁，通常 都九里远啊嘛。 好彩嘅咪行你半个钟咯。 嗱， 好彩咪行。 通常咧， 追到咩新大阪啦、新横滨啦， 边度嚟噶？ 新东京。 嗱， 第几个先？ 第三， 嗱嗰个就 应该有去函馆啊，函馆有冇 去过几次啦？ 即系我嗰去完函馆之后，第一样就谂出嚟，我好似香港嘅夜景好睇过嚟，好认真，即系我冇感觉，真系冇感觉，即系我 睇惯咗， 唔系惯，即系应该 感觉唔同啦。 即系因为好记得噶，我去到嗰度地有地方写住世界三大夜景。 即系抢牌啦！而家长期已经抢佢位。 其实嗰个系错，因为函馆其实系日本三大夜景，唔系世界。当然你可以话喺佢哋嘅世界，喺佢哋眼中，日本就系全世界啦。咁冇嘢。 日资本啊嘛， 即系因为世界三大夜景系香港，你要见你爱用 函馆咧， 同埋唔记得 边度。其实咧最重要就系招时食早餐。如果你好丰富，真系嘅。函馆早餐系好食嘅，如果即食海鲜嘅话，你要食到停唔到口。 哇，嗰下真系，即系我呢个人生食过最懒贵嘅一餐就喺嗰边食。 啫。 有几贵啊？ 嗱、啊，你估下，成屋人一屋四人，10万啫。 哇，真系好难贵、啊。我自己走去食嗰啲地，即系我跟住嗰啲地跟住日本渔民咁样，喺踎咗喺个木板凳嗰度食嗰啲嘢噶嘛，我去。 即系我呢啲唔食鱼生，我都 feel 到呢嚿嘢真系好叫靓，我即系我望住可唔可以折现咯？我成餐嘅感觉就系可唔可以折现啦？可唔可以折现？ 哇！有嘅一啖， 各方面嚟讲太浪费啦，俾个人。 就系咯，冇错。 我都要食饱噶嘛，大佬。 我清心食 食饭就算啦。 我清心街市食嗰啲寿司， 全部都系鱼 生。最新鲜最新鲜嘅寿司，食狂狼吞虎咽都找数咗3000嘢。 嗯，真系。 所以因为我跟我去嘅话，我搵啲嘢一定好平噶，因为我系绝对唔会舍得咧，要花晒10000食一餐嘅。 我都唔舍得啊，系。 3000好豪噶啦，对我嚟讲超豪啊。 但我嗰阵时喺小樽食寿司就食轻松过咗个价， 好平噶。其实唔系应该咁讲，你识搵嘅话，其实可以好平嘅。仲有例如系扎房， 唔好话识唔识搵先，睇食啲咩。 我真系睇住本旅游书，跟住去 买。你嗰啲梗系死啦！ 跟住就一望，咦，埋单嘅寿司嘅价钱啲贵喎，生哥轻松过咗，好似 唔知你望住啲闪亮亮，然之后想去搵嘢食，就梗系同你讲好贵啦，冇玩啦。 知啊嘛，咁佢新鲜，我 旅游书 系旅游书都平嘅。例如话系我清心嗰、那个，佢介绍嗰间系街市 嘅，系当游客嘅，但系可能系真系好飘高级嗰啲嘢。 本身都系靓， 因为我去嗰间，因为我 你 我几去嗰 啲你旅游书唔会介绍你去啲路边小摊咁，一般嚟讲啦。 一般啦，通常而家都有啲系介绍，例如话九州去 啊，福冈咁，我喺东京食过猪扒都唔知边个数啦，冇。 去福冈咁，去福冈你唔去食路边摊，你去咩福冈啊？不过路边摊就系佢哋嘅王道嚟噶嘛， 咁样讲翻 先啦，冇啦。 啱啱讲咸嗰阵时，讲佢嘅夜景啊，其实同香港其实咧系好唔同嘅，因为香港你见到啲夜景，啲嘢系一栋一栋一栋噶嘛，系立体噶嘛，咸馆咧系一个平面，好似即系话系好似一个平面嘅画嚟嘅。 咁你咁好长期咧，长期都系咁样，因为除东京之后边咁多高楼啊？ 你就算东京都好，我第一次去东京睇夜景都系同你讲，由高处望落去都系平嘅啫嘛，算罢啦。 你有几多见到开佢由高楼？ 即系得香，即系点解香港可以即系换世界三大夜景换咗三次啦？香港三次都有份，得香港系三次都有份，就系讲紧因为都我哋啲高楼大厦贪啲高同集中啊嘛。 真系变态咯。 但系咸馆就真系，我话呢个真系小问题啊，类似嘅。而咸馆专意去嘅，因为其实佢由电车站行上去都系。 但系啊，杰特有冇试过坐北斗星上北海道？ 冇啊，完全都系冇。 好 难，唔系好难订位。 玩完噶咯， 好难订位，因为佢本身 玩完噶咯， 系啊，冇噶咯。因为由于呢啲咧，佢系嗰啲就两个礼拜前，你朝头早佢一开嘅就揿住电脑揿抢位啊，因为得一隔一班啫嘛， 一班吓。 你冇你冇抢两班车一抢冇就冇噶啦。嗱，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一次就系续亚洲游北海道嘅故仔啦。